中国历史故事西门豹置业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春秋末期，各国诸侯相互吞并，最后剩下了七个强国：东方的齐国，西方的秦国，南方的楚国，北方的燕国，还有在这四国中间的赵国、魏国、韩国。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时期——战国时期。当时七国都在想方设法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，为重新统一创造条件。最先取得成效的是魏国，国君魏文侯重用政治家、军事家李悝和吴起，实行大胆改革，努力发展农业生产，使国力迅速增强，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。有一天，魏文侯正在和大臣们议论国事，邺城的地方官匆匆赶来求见。 大王，大王，邺城连日暴雨，漳河水猛涨，眼看着漫过河岸了，要是再下几天雨，大水非把邺城淹了不可，大王快救救邺城吧。 糊涂，你还不赶快让百姓修堤开渠，加固城墙，你跑到寡人这里，雨就不下了吗？ 启禀大王，我们已经征调民夫，并且让全城的百姓出来修城，可是这些百姓只顾自己逃走了不少啊，人手实在是不够了，只得向大王求救了。 哎，这漳河水差不多年年泛滥，田里减产，百姓逃亡，不得安宁啊，实在是寡人头疼的事。邺城是咱们魏国的粮仓，怎么也得保住啊。各位有什么主意吗？啊， 有什么主意吗？啊， 大王，要保住邺城，先要保住漳河。漳河是一条含沙量特别大的河，从来都是泥沙滚滚，不见有清澈的时候，泥沙不断的堆积，漳河水就必定要溢出来的。 哦，那既然如此，谁有治理泥沙的好办法吗？ 就是啊，你看这个， 大王，臣西门豹认为漳河难治，却是泥沙危害，可要找到治河的办法，不亲临邺城查看水文地形是不行的。 此话有理， 有理， 是是。西门大夫，你说的很对，寡人知道你是十分赞成实行新法的人，就派你去治理漳河以救燃眉之急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啊， 臣愿往一试。 好，我就命你为邺城令。你这就上任去吧。 臣遵命。 西门豹立即起身前往邺城，一路上都在想着治河的事。保住邺城，根治漳河，关系到魏国改革的成败，一定要尽力做好。他听说邺城的民风不大好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人心不齐，漳河难治啊。他想到了邺城，首先要整治民风，树立威信， 刹住歪风邪气，才能使命令得以实行。他到了邺城，冒雨查看了漳河，又请了几位久居河边的老人来了解情况。 各位，我这次奉大王之命要把漳河治好，听说河里泥沙太多，才使河水上涨，百姓见治水无望，才逃往外地。是不是这样啊？这位老人家 啊， 您说说。老人家，您今年高寿了 啊？ 您今年高寿了？ 哦，八十了。 哦， 要说这漳河呀，可真是条造孽的河呀。 嗯， 那要说百姓逃亡啊，那这还另有个说头呢。 哦， 你刚到这儿来，大概呀还没听说过邺城人的一句口头语吧？ 不知是什么口头语呀？ 你听着啊。就是啊，河伯不娶妻，大水就来淹。 河伯娶妻？这河伯娶妻是怎么回事啊？ 你再说说。我呀，看你呢，还像个真心来治河的啊。那我索性啊，就把话都说了吧。啊，这个从前呐，这儿有个叫冯夷的人。有一回啊，他下漳河洗澡，那被水淹死了。 嘿嘿，谁想到啊， 这么个不大点的事儿让三老知道了。他就跟这个巫婆们生出了是非来了。 哦，他们生出了什么是非呢？ 这个我说吧。 对，你听大的。 他是这么回事儿，说漳河不是老闹灾吗？这三老啊就把巫婆的话传给了大家，说冯夷没死，是去做了河伯，还捎来了话，让每年给他娶个好看的媳妇儿，不然他一生气就让漳河水上岸，那谁也甭打算过安生的日子了。打那儿以后，这每年都要从百姓家挑个年轻貌美的姑娘，把他们梳洗打扮送到河里，这还不是去送死吗？造孽呀。 这不瞒您说呀，这每年河伯娶亲那天呐，都要摆排场，弄得老百姓啊就得遭殃。三老啊是管教化的官，这官不大吧，权可不小，像各家各户的要钱呐，要物啊，你想啊，谁敢不听啊？这除了送亲的花销啊，剩下的呢就都让他和这巫婆好掌门给分了。 他们是怎么给河伯送亲呢？ 这我跟你说啊， 这巫婆啊是找了一个漂亮的姑娘，先打扮好喽，换上新衣服， 在漳河边上盖个小房子，挂上红帐子，让姑娘住在里面，又杀牛备酒，给准备十几天的饭食。娶亲那天呢，姑娘坐在炕席上，就放进河里，飘一会儿就沉下去了。 你想啊，谁愿意把自个儿的闺女往这火坑里推呀？这么一来呀，弄得有漂亮女孩的人家啊，都怕她逃走喽。您瞧，这城里的人呐，越来越少，这日子呢，也就越过越穷喽。 是啊，这今年河伯还没娶亲呢，您可千万别把我们说的话告诉三老啊。 对，是这么回事。 原来是三老和吴婆在弄鬼啊，民风就是他们带坏的，非严惩不可。 老人家， 我不会把你们的话告诉他们的。 谢谢您了。 等到河伯娶亲的时候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也要看看热闹啊。 一定告诉，一定告诉。 不久，给河伯娶亲的日子到了，西门豹带着差役们来到了河边。前来观看的有两三千人。 我打听一下，今年这河伯娶的是谁家的姑娘？ 听说是老王家的。 哪个老王家？ 哎，就是城边的。 哎呦，哎呀， 是啊， 我跟你说啊，这老王家简直是啊，没法说， 都快哭死了。 三老看见西门豹来了，就把年过七十的大巫婆叫了过来。 来，你来认识一下，这位就是新来的叶城令，西门大夫。 哎呦，您亲自为新人来送行，今后河伯的婚事就好办多了。 是啊。 把河伯的新娘叫来，我看看长得怎么样啊。 是，来，哎呀，哭什么呀，来见见叶城令大人。 哎呀，你看还哭什么呀，你看看西门大夫亲自来为你送行来了，多光彩的事儿啊。 是啊， 好，婚礼就开始吧。 慢，我看这个女孩子长得不好看，还哭哭啼啼的，何伯怎么会喜欢呢？我看这样吧，就请大巫婆去一趟，到河里告诉河伯，等另找一个美貌的女子，后天再送去。大巫婆，你就快去吧。 不，我看这个就挺好的。西门大夫，我不去。哎呀， 来呀、啊， 在。 快点送大巫婆下河。 是， 我不去了。 走，再见 吧。一、二。 大巫婆挣扎了一会儿，就沉下去了。西门豹恭恭敬敬地站在河边，像是在等着回音。岸上的人惊呆了，谁也不敢出声，只能够听到河水滔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西门豹又说： 大巫婆去了这么半天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想必是年纪老了，不顶用了。我看还是让个年轻的去催催吧。来呀。 来。 送巫婆的大弟子下去。 是，来， 快走，来， 我去， 下去 了。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看来去一个弟子还不行，得多派几个。来呀， 来， 把这两个弟子也都送下河去。 是， 太脾气了，他们早就该死了。 嗯、对， 这还神气，还神气。 哎，诸位，诸位， 听听听听， 大巫婆和弟子们一去不回，我想，可能他们都是女人，河伯不相信他们，看来只有再麻烦三老去一趟了。 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我们这…… 三老顿时昏倒在地，他那死尸一样的身体照样被扔入了河里。嗯， 他们怎么都不回来呀？那就请豪长们。 别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 大人 饶命，饶命，饶命，饶命，饶命， 我们给您磕头了。 这些 坏动作 不是我们三老和巫婆那么干的呀。 好吧，那就让我们再等他们一会儿，你们也做做准备。 大 概是河伯好客，把客人们都留下了。那今天你们就都不用去了啊。不过今后， 今后 我们 再我们 绝不再 养 了。好，大家就都先回去吧，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好看的了。今天的事儿，我明白，大家也明白。今后谁敢再提给河伯娶亲的事儿？就让他和三老巫婆一样。 这家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家 放心。人群一哄而散，西门豹稳定了邺城的人心，就开始实施治理漳河的规划。他采取疏导分洪的办法，设计开凿12条沟渠引出漳河水，这样既能防止洪水泛滥，又可以灌溉农田。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，需要征用大量的民工，还要征税，再加上凿渠的活儿非常辛苦，很多人家不愿意出钱出人。西门豹很着急，有一天他又找到几位老人们。 邺城的百姓是让洪水和河伯的事给吓怕了。 是啊，是啊， 对。 可是你们要知道，治好漳河就得付出艰苦的努力，难道非要到成功的那一天你们才信我的话吗？ 是啊， 您说的 是，是啊， 咱们就应该信心。 对对对对， 西门豹的话很快传到了百姓耳朵里，大伙儿都很受感动，许多人都来参加治河了。西门豹亲自到治河工地上去鼓励大家。 乡亲们，父老们，虽然有些人抱怨我，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痛苦，但是百年之后，你们的子孙一定会觉得我的话是对的。为了根治漳河，我不计较你们的埋怨。 只要把十二条渠道修好，我也就满意了。 有西门大夫领着咱们干，还说治不了张和吗？ 哎，那是啊，这西门大夫一来，这连河伯都不娶亲了，这乡亲们少受多少罪呀、 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 哎，就冲这一条、啊，咱们再苦再累也得干出点名堂来。 是啊，那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啊。 是是是， 就算咱们这辈子看不到治河的好处。那也得替子孙后代想一想啊！ 是 啊， 是啊，就是、啊， 好好干，好好干， 好， 来你干， 来， 嘿，嘿，嘿， 在西门豹的带领下，经过邺城人民共同的努力，几年以后，漳河十二道渠的工程胜利完成了。邺城贫瘠的土地得到了灌溉，粮食亩产量比其他地方高出好几倍，老百姓丰衣足食，邺城一下子成为黄河流域最富的地区之一，对魏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。西门豹破除了为河伯娶亲的迷信，留下了动人的故事。他亲自主持的漳河十二渠的灌溉工程，一直到汉代还在为人民造福，成为千古传颂的业绩。西门豹也因此成为战国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西门豹治邺》，剧中人有王德利、杨立新、金昭、李婉芬、丛林、李元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中国历史故事《商鞅变法》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在战国七雄里，位于关中一带的秦国本来是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，可到了战国初期，他的国力衰弱，政局混乱，常打败仗，国君也没有能干的，各国举行盛会也不让秦国参加，魏国、楚国还趁机发兵抢走了秦国的土地。公元前361年，秦国21岁的新国君孝公即位了，他血气方刚，雄心勃勃，立志要振兴秦国，于是下了一道求贤令，说谁有办法让秦国富强起来，就给他高官，给他土地。有一天，大臣景监带来了一个叫公孙鞅的朋友来见秦孝公。 大王，臣的朋友公孙鞅特地从魏国赶来求见，他对各国法令都有研究，在魏国不被重用，他见到大王的求贤令，就到秦国来了。 哦，好啊，那就让他进来吧。 是。 公孙鞅拜见大王。 公孙鞅，听说你有办法让秦国富强，说来让寡人听听好吧。 是。 于是公孙鞅就说了起来，一直说到天快黑了他才出来。五天以后，他又被秦王叫去， 可这回刚说了个开头，就被请出来了。公孙鞅正在纳闷，好友景监找他来了。 哎呀，公孙鞅，你跟大王说了些什么呀？大王生气极了，怪我不该带你来见他。 我向大王讲了尧舜之道，禹王的圣德，这都是国君必须要知道的呀。 是啊，那大王听了以后怎么样呢？ 大王好像不大爱听， 哦， 还打起了瞌睡。 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公孙鞅，大王说你狂妄，爱说大话，没真东西。 这，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是有真东西的，不过还没有说出来。我求你再让我见大王一次，我一定让他满意。 嗯，好吧。我说公孙鞅，你可别再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了，啊？ 公孙鞅再见到秦孝公的时候，说话果然直截了当了。秦孝公也高兴了。 公孙鞅，你前两次说的当然不错，可是我要让秦国很快富起来，要有快的办法，不能慢慢腾腾的啊，用上几十年上百年才能见效，哎，那可不行啊。 大王要让秦国快富起来，头一条就要以农为本，注意发展生产。第二条要治理好军队，奖励立战功的将士，如果赏罚分明，一切按法令办事，秦国就会富强起来。 哦，说得好，你接着往下说。 是，我主张要立即变法。 变法？ 是，就是要把旧制度老办法拿掉，用新法令来治理国家。 好，变法我赞成，不过你有具体的办法吗？ 我已经制定了新的办法。 哦， 现在就要看大王有没有决心，看看全国上下能不能支持了。 这么办，我召集大臣们议事，你把为什么要变法的道理说一说，再听听他们怎么说。 遵命。 过了几天，秦孝公把公孙鞅和大臣们叫到一起，商量变法的事。 寡人想制定一些新的法令来治国安民，可又担心新法实行不了，再招来非议，你们说说，该怎么办呢？ 臣公孙鞅以为，做什么事如果迟疑不决，就不会成功。大王既然要变法，就不要怕别人议论。自古以来，凡是圣贤君主要想富国强兵，都不会总是按旧制度办事，更不会死守老规矩的。 对呀， 大王， 嗯， 陈甘龙不赞成公孙鞅说的那些不成道理的话。 哦，为什么不成道理啊？ 臣只知道圣贤的人治理天下是从不改变原来制度的，按老规矩办事，既费不了多少气力，又不会引起混乱。如果变法，非惹得全国上下乱起来不可呀。大王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。 臣以为甘龙说的实在可笑。 哦， 有本事的人从来都是根据情况的变化来改革法令的，只有愚蠢的懦弱之徒才只知道一辈子按老章程办事。 大王，公孙鞅也太狂妄了，臣杜挚以为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应轻言变法，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应妄言除旧换新，只有按过去的老章程办事才不至于出偏差呀。 那么请问，自古至今历朝历代的法令很多，可应该遵守哪一个法令呢？当初商汤和周武王并没有死守古代那一套，结果兴盛了起来，而夏朝和商朝一直不改变老一套，反倒都亡了国。 这怎么说呀？ 你简直胡言乱语。 就是啊。 公孙鞅，你说的真好啊。你们众大臣听着，今后那些守旧的议论寡人再也不听了。 公孙鞅变法以求进步，改革以图富强的思想被秦孝公接受了，他被任命为左庶长，负责变法。他明白公布新法容易，可要全国上下都相信新法，执行新法就难了。首先，能不能取信于民就是个大难题。他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这一天清早，公孙鞅下令把一根足有三丈长的木头放在城南门，还派了好几个卫兵把守。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要干什么，都围过来看热闹。这时候公孙鞅让卫士给大家传话： 大家静一静，大家听着，左庶长有令，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城北门去，就给谁十斤。 这怎么回事？ 扛这么一根木头走一段路，哪值十斤呢？ 就是 呢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准是骗咱们的。 兴许是骗咱们的。 我看也是，我看哪，说不定啊，左庶长闲着没事儿，想找个傻子耍着玩儿吧。 哎，到傻子那玩儿。 公孙鞅见没有人去扛木头，又叫人去下了一道命令： 左庶长有令，谁扛这根木头就给谁发50斤。我来扛。 从人群中站出来的小伙子一毛腰就上了肩，小伙子力气真大，扛着木头走得飞快。那些个看热闹的人也都说着嚷着往北门去了。小伙子到了北门，把木头刚放下，公孙鞅立刻让人赏了他50斤。 真给了， 谢谢左庶长。静一静，你们都瞧见了吧，左庶长说话是算数的，他的法令也是说得到做得到的。大王已经让左庶长公布新法了，今后大家只要遵守新法都会得到好处的。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各地，秦国上下都知道新上任的左庶长是个讲信用的人，都盼望着看到新法是怎么回事。公孙鞅也觉得新法可以公布了， 就去见秦孝公。 大王，我这些日子想来想去，要改革的事很多，眼下要先办好几件主要的。 哦，那么你说说是哪几件主要的呢？ 是这国家最危险的事就要数打仗了，所以头件事就是要用高官厚禄来赏赐有军功的将士，对那些无事生非打架斗殴的人要严加惩罚，要让全国都知道最高的赏赐只能是给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。 对呀，这样我的兵力就会强过敌人。 最辛苦的活儿要算种田了，农夫们起早贪黑干一年，得到的好处远不如商人呢。所以第二件事就是要让商人们缴纳重税，并且提高粮价，还要规定对耕田和织布超过一般人产量的人免除徭役，一个家里有两个男人以上的必须分开单过，不得互相依赖，否则就赋税加倍，对好吃懒做而受苦的人罚他们去做奴隶。 好，粮食贵了，农民有利可图，再加上奖勤罚懒，那他们就会好好种田了。 这第三件事就是在地方上设县归国家管理，县下面再设乡和里，还要统计全国人口，按户籍把百姓们管起来，每五家为五，每十家为十，让各家互相监督，这样由十到乡到里再到县，管理起来就方便多了。 嗯，这一条也好，能把百姓们管起来。另外对宗亲和官吏也要有个约束啊。 大王说的极是，我想到的一个办法是今后王室宗亲无论是谁，没有军功的不能封爵为官，有功的就要让他声名显赫，无功的就是富豪也不给他荣誉。 对呀，今后像什么爵位、田产、房屋、衣服、装饰，还有家臣和女人，给大给小，给多给少，都要论功分出等级。 臣的变法主要就是依法办事，赏罚分明，重奖兵农。这样做了，官吏们就不敢胡作非为，将士们不惜流血牺牲去打仗，百姓努力耕织，秦国富强的日子就不远了。 好啊，就照你说的办吧。哎，开始变法吧。 公元前356年，公孙鞅在秦国实施变法。公元前350年，秦国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，明确规定土地私有，允许土地买卖，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制度，同时把秦国的都城从雍城迁到咸阳。咸阳物产丰富，交通方便，地形对打败中原各国也十分有利。十几年后，秦国果然强盛起来， 粮食多了，军力也强盛了，还打败了魏国。秦孝公很高兴，履行了求贤令上的诺言，让公孙鞅当了最高官职大良造，把商地给了他。后来人们就叫公孙鞅为商鞅了。商鞅变法并不是受到所有人的欢迎，有钱有势的贵族因为失去了某些特权，对新法恨之入骨。有一次，秦孝公的儿子，也就是太子，受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等人的唆使，故意违反新法。商鞅无权处置太子，就依法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，又给公孙贾脸上刺了字。公子虔一伙儿从此对商鞅怀恨在心。这一天，商鞅的朋友赵良来看望他。 来来来，老朋友，来，请坐。 好好好好， 我也正要去看望你呢。听说你不喜欢我在秦国的变法，是吗？ 就算是吧，你不觉得你的处境很危险了吗？ 我治理秦国成效显著，有目共睹，我有什么危险？ 依我看，你不过是依仗着国君的力量变的法，而且刑法过于严苛。你割了公子虔的鼻子，他已经8年不出门了，可他一直想报仇，其他的人也一样，他们有朝一日反扑过来，你还想活吗？ 我依法办事，怕他们做什么？ 是啊，你不怕，这是因为有大王在，他们还不敢把你怎么样。可是一旦大王弃世而去，想杀你的岂止一两个人。你呀，好比早晨的露水，说完就完。看在老朋友的份上，今天我来好言相劝，你就交出权力和封地吧，过与世无争的生活，才能躲避危险。 你的好意我领了，可是我不能那样做。 商鞅没有听朋友的劝告，不久秦孝公去世了，太子即位是秦惠王。果不出赵良所料，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谋反，秦惠王下令逮捕了商鞅。为秦国富强立有大功的商鞅后来被车裂而死。幸好秦孝公以后的秦国统治者并没有废除新法，而是继续推行各项改革，使秦国日益强盛，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一个，终于在嬴政即位后统一了全国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商鞅变法》，剧中人由顾威、杨立新、李元、谭宗尧、丛林、王大年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配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